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宪法法律委建议提请继续审议，并由常委会决定将修正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会议分别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作的关于凡有组织犯罪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胡可明作的关于湿地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种子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姜碧新作的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建议将上述六项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徐辉作的关于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工会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议案。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英做了关于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做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黑土地保护法草案的议案。社会建设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黄河保护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议案。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修订草案的议案。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等。 本台消息，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进一步调整完善督查激励措施，对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加强督查激励。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正向激励机制的部署要求，国务院办公厅自2016年起探索组织开展督查激励工作，先后对一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督查激励，有力推动地方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竞相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和良好反响。此次调整根据重点任务完成进度、实施效果等情况一并统筹推进，一是增加督查激励措施，二是对部分督查激励措施进行了优化完善，三是调出部分督查激励措施。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将强化正向激励、促进实干担当作为狠抓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有效手段，压实工作责任，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要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避免给地方增加负担。各地要统筹做好本地区督查激励措施组织实施工作。 全球首座球状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山东荣成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今天送电成功，这是全球首个并网发电的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项目，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掌握第四代核能技术的国家之一。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设备国产化率高达 93.4%， 形成了大约5万张图纸、10万页文件、1万5000多件技术含量高、安全设计要求高的核导设备等等。中核集团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荣成项目部经理林兴军介绍，此次实现并网发电的是一号核反应堆，未来实现双堆并网发电指日可待。 本次并网是一号堆， 目前正在开展我们是一个低功率试验阶段，二号的目前正在进行空气临界试验。 本次并网后，团队还将继续进行不同功率水平下的调试运行试验和两个反应堆模块联合功率调试，为实现明年满功率并网发电的目标继续努力。清华大学核研院副院长、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副总师董玉杰介绍，未来山东石岛湾核电站满功率运行之后，将会带来每年14亿度的发电量。 这个示范电站满功率发电之后的话，可以为200万的居民提供这个生活的用电，同时每年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约100万吨。 从10兆瓦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实验堆建成，到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并网发电，中国在高温气冷堆这一先进核能技术上迈出了从无到有、从跟跑到并跑、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一大步。中核集团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石奇介绍，未来基于四代核电的安全性，高温气冷堆还将在多个民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高温气冷堆呢，现在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叫5个产品组合，叫氢气水热电。其中的热就指的是采暖领域，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高温气冷堆在周边，那么我们的温度是非常高的，那么最高的温度比如说用来制氢，然后400多度的温度用来工业蒸汽或者用来发电，底下的余热比如说现在大概已经100度左右，那么就可以非常经济的给大家提供供暖。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全面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进一步阐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原则立场。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制权、完善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推动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重新回到正确轨道。白皮书指出，发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对保障香港居民民主权利、实现良政善治、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切合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条件，探索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正迎来拨乱反正、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一个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开放、包容和谐、繁荣稳定、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香港，必将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必将取得更大成功。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功能团体界别选举的30个议席今天上午揭晓，至此第7届立法会90个议席全部顺利产生。此次选举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新一届香港特区立法会由90名议员组成，其中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昨天投票结束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表示，衷心感谢当日投票的超过130万名选民，当日的投票在公开、公平和诚实的情况下进行，整体过程大致顺利。特区政府有信心完善选举制度后组成的第7届特区立法会将可切实提升特区管治效能，为良政善治开启新篇章。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任期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任期4年。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刚刚结束的香港第7届立法会选举是落实新选举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重要跨越。 此次选举参选者的背景多元，前所未有，众多新人脱颖而出，充分彰显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选举公平、公正、公开、安全、廉洁，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都充分展现爱国者治港原则和政治光谱的五光十色。发言人强调，事实再一次充分证明，盲目追求西方式民主只会给香港带来混乱，香港的民主发展必须走出自己的路。中央政府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继续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扰破坏都注定是徒劳无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前景光明，民主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本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今天发表声明，对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圆满结束，90名新一届立法会议员顺利产生表示热烈祝贺。这次选举再次彰显了新选制的进步性、优越性，是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进一步落实，是有香港特色民主的一次成功实践。声明指出，我们与广大香港市民一样，对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依法履职、积极作为充满期待。潮起海天阔，风正一帆悬。可以预见，新一届立法会将彻底摆脱蓝炒拉布的政治泥沼，行政主导体制优势会进一步发挥，行政立法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将得以实现，香港必将掀开良政善治新篇章。 本台消息，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今天就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圆满结束，90名新一届立法会议员顺利产生表示热烈祝贺。发言人指出，此次选举迈出了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一大步，开启了特区良政善治、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新篇章，将为香港各界精诚合作、共创美好未来按下快进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表示，元旦春节临近，要始终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一旦发生疫情，快速坚决果断处置，第一时间阻断蔓延，确保做到放假不放松，闭环闭得住，防控防到位，措施有温度。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指出，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内蒙古满洲里关联疫情已基本控制，浙江绍兴疫情发展态势趋缓，疫情外溢风险降低，浙江宁波、杭州、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西安、东莞关联疫情仍在继续发展，两地续发传播风险较高，近日发现有零星外溢病例，风险人员排查工作正抓紧进行。广州报告的由境外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导致的本土病例，已及时采取风险人员排查措施，发生续发传播风险较低。 岁末年终，两节将至，境外回国人员增多，国内人员流动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加大。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敏表示，全力做好重点时段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细化春运疫情防控分类应对工作要点，进一步加强道路客运远端防控。 在进京防控方面，对存在14日内有一例及以上感染者的县区市和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区市旅居史的人员，按有关规定，我们暂不提供进京道路客运服务。在边境口岸防控方面呢，我们对离开陆路边境口岸的这个城市人员，要求道路客运和客运站经营者严格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疫情散发情况，教育部今天通过国家教育考试指挥平台召开2022年研考组考防疫工作专项视频调度会，会议要求要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研考组织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强调，当前部分地区因疫情散发出现少量考生滞留在外地的情况，各地教育考试部门要高度重视，为符合条件的相关考生就地参加考试提供保障。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5例，本土病例37例，陕西24例，其中西安市21例，延安市2例，咸阳市1例，浙江10例，其中绍兴市9例，杭州市1例，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北京1例在通州区，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3例，其中境外输入31例，本土2例，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陕西1例在西安市，现有确诊病例1736例，其中重症病例5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8429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119346万6000人。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工信部今天表示，我国新冬病毒疫苗年产能达到70亿剂，通信大数据平台持续优化升级，为各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1月，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375.4万件。 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1期今天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标志着大兴机场综保区1期进入封关运营新阶段。 今天发布的上海市高端装备产业发展“14五”规划明确，到2025年，上海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装备创新增长级与核心技术策源地，产业规模突破7000亿元，建设国家和市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100个。 全国内河首座岸基式液化天然气加注站今天在长江芜湖段建成并投入试运营，预计到“14五”末，长江干线船舶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在40万吨以上，可有效降低长江船舶污染物排放量。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黄威，网名威亚，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依法对黄威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台风雷伊今天给华南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海南岛东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北方率先加入降温行列，多地气温对半减，气温起伏较大。 国际方面，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5084万6823例，死亡80万6438例。美国专家警告，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加速蔓延，美国医疗系统将不堪重负。 日本国会20号通过2021年度补充预算案，预算案包含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发放10万日元补助等新冠肺炎疫情对策。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明浩、石敬飞、刘宇华，主播泽华、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You're stealing my heart away. Yeah, you're stealing my heart away. You're acting like you're on your own. But I saw you standing with a girl. Stop trying to steal my heart away. Stop trying to steal my heart away. I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I don't know who we are.